做的最愚蠢事情。他说当年的工作好像进入了延长赛，有15圈赛事延长至30圈，有时需要分心一下。近日有制作单位拍摄以克林顿妻子前国务卿希拉里为题材的纪录片，克林顿在片中接受访问的时候发表有关言论。克林顿在1998年就自己和当年22岁的莱温斯基的关系向调查人员讲大话，他在国会被弹劾，最终脱罪。莱温斯基在2014年受访的时候表示，和克林顿发展关系是你情我愿，但就说有人滥权，他成为事件中的代罪羔羊，以保住克林顿的地位。天气方面，一股温暖潮湿的海洋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薄雾，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温暖潮湿，早晚沿岸有雾，下午中期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慢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噶。意外事故虽然啱啱清理好，不过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维园上桥位。咁就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慢线，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龙尾咧都去到近维园上桥位。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再提提大家，在西营盘的东边街因为爆水管，介乎皇后大道西至到第一街的一段东边街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前往医院道的车辆需要改行西边街的。另外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文咸东街。另外在协和街因为爆水管，现在协和街去顺利村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的慢线亦都是仍然封闭。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是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戴住口罩可唔可以做运动呢？这个是有讨论的空间的，就不能够说一刀切是一定要戴或者一定不戴。 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学会会长雷洪德博士。 我们行路都是一个很简单的运动，大家行路戴住口罩咁 OK 的。咁跑步其实就是说你那个强度加大了，你将个速度加大了，咁你自然肌肉呢是需要多啲嘅养分啦。咁譬如我哋静止嘅时候，我哋嘅通气量每一分钟呢大约是6公升左右啦，成年人。咁如果你跑步嘅时候呢，剧烈嘅跑步啦，你那个通气量可能去到每分钟咧系去到60公升，主要靠个鼻同埋口呼吸啦。咁大嘅强度底下，如果你系戴住口罩咧，其实系好影响你个运动能力嘅。如果你喺人多嘅空间里边进行运动嘅话咧，咁你个强度低啲，你嘅口罩系一个安全嘅保护啦。但系如果你话我喺一个好空旷得我自己嘅环境去跑步，咁我觉得某程度上你可以唔需要戴。另外一个讨论嘅重点咧，就系你去做得运动嘅人咧，基本上你个健康状况 都是好的，你才有能力去做運動。希望大家就明白你那個個人的衛生、裝備、環境而作一個適量的調節就比較合理一點。但你很肯定來說，世界衛生組織都強調市民每日做一個恆常運動，成年人不少於30分鐘的話，對我們的身體的新陳代謝，特別是免疫系統，有一個好的幫助和提升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我而家系用两个字去形容我嘅心情，就 系 挂住。 系 今日咧，唔知咩翻嚟嘅时候就好挂住咯。 哇！ 挂住你哋，唔系挂住 我哋 系 嘛？ 挂住你哋，系挂住你每一个咯。 咁点解你唔讲四只字挂住你哋咁 样？ 唔得，要挂住咯，因为大家在心中啊。 咁你挂唔挂一啦？ 挂你多啲。 其实我觉得唔需要挂佢。 所以我就好挂住你哋啊，咁样，同埋即系而家咧少咗出街嘛，即系日日都要 home office 做嘢咧，就变咗咧一出街嘅时候觉得哇好爽啊， 系啊， 空气啊， 同埋咧我终于都深深明白到咧，我之前误会咗阿乐啦。 点解咧？ 我终于明白嗰个咩一格咩不见咩一 瑜伽一周啊， 一日咁样。 喂，其实都唔系好尊重噶咋， 不见瑜伽一周嗰个 都唔系好尊重噶咋，唔紧要啦，是但啦咁样。 因为咧，我觉得我哋好似咧唔见咗一季咁。已经是三月七， 系啊， 三月呢个七号啦， 七号啦，系啊，所以真系好耐冇见大家咁样，大家都冇乜点变， 都真 系 好挂住大家。同埋点解咧？嗱，一来本身都挂住大家噶啦，我系啦，咁同埋咧，二来 home office 咧，真系好少人同我讲嘢啊。平时我真系喺屋企闷到咧，会自言自语嗰种啦。 但系你平时喺 office 真正 office 系咪都有人同你倾偈先？但我好似都唔多觉。所以会不会 有分别呢？真的有。 就是本身都不多觉的，本身没什么人跟我讲的，但是家里更加没人跟我讲的。 Oh, okay. 所以我现在出街呢 很珍惜呢每次跟人聊天的机会。 Oh. 所以见到大家都很开心的。 但另一方面呢，我相信呢大家呢即是这么挂住大家的原因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很挂住自己身边的朋友，因为虽然可能都成日见或者成日在社交平台上见到大家或者沟通， 是是是， 不过呢硬是个感觉就是好像好耐冇食飯啦，又或者我成日見到好多自己 friend 就話：我哋幾時先至可以相聚啊？ 哦、 即係幾時先可以一大班人一齊食飯啊？嗯 哦、 即係嗰個感覺就係我心諗係、哦，我都已經好耐冇試過一大班朋友一齊食飯啦。 係啊， 我好想見我啲朋友啊。 都係即係會有嗰種見到面嘅時候會講唔知，雖然係唔知想講咩嘅，但係你會覺得我就是很挂住你咯、 啊， 所以我回嚟就带住两个字，就是挂住咯。 我再一次澄清，你一定讲挂住你哋四只字，如果唔系我就夹硬冚落你啫，就话你挂住下一啫。 讲真，我挂住，好盲塞呢个人， 系啦， 就是为挂住。 不过都系嘅，即系少咗见朋友真面目，就算你真系用视像啊，或者系都是視像啦，即係 voice call 咁樣啦，都 係 覺得有啲距離嘅，因為咧而家我就見到啦，學生上堂啦，就是、用一個耳塞字頭嘅一個上網一個直播嘅軟件啦。咁另外咧，譬如公司你真係喺 home office 啊，要開會啊，都唔出去見噶啦，都係全部就咁開一啲視像嘅軟件去做啊呢一件事啦。 情侶拍拖咯， 情侶拍拖啊，都會見話，唔係視像嘛？ 我聽過有啲 friend 咧。他哋是真係視像自己在屋企煮嘢食，跟住即係坐喺度食飯，當係一起食緊飯噶，好爆噶。跟住就一起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社交平台多咗好多直播區啊。 係，冇錯。 係啦，即係譬如當的神開咗個直播啦、 嗯， 但可能佢只係直播緊一套即係電視 電視劇或者， 跟住就 join 叫自己啲 friend join 埋一齊咧，就當成班一起睇咧。 哇！ 但我覺得好孤單， 好變態， 好冷清啊！即系平时你会攞隔篱位个炮谷噶嘛？如果你发觉你第二手，嘿，冇隔篱位嘅， 冇人嘅， 系啊，净系摆包炮谷喺度咁样。 好惊啊！其实我有少少觉得咧，似我以前睇电影咧，《生化危机》咧，各位各个主脑啦，咪要一齐聚埋一齐讨论呢个城市嘅事情咧，跟住突然之间所有 cam 就会影住啲人样，但系其实嗰个室系冇人噶嘛。 哇！你讲到 有啲咁嘅 feel， 你讲到生化 危机 啊，危机，我想讲生化寿司。 都好睇，都好睇。 我喺屋企打个岔，我喺屋企煲紧剧啊，跟住我煲紧个剧咧，系嗰、那个 又系《爱的迫降》嗰啲 friend。 逼完啦、 啊，你有睇啊？ 啊有啦，结局咗啦。 你睇晒啦？ 睇晒，跟住韩国噶嘛， 个半钟头一集 喎、啊。咩啊？一系咪一个钟 好长？ 一早出晒啦、哦，出咗好耐啦。 我睇到第八， 我睇紧套旧噶，叫《李斯朝鲜》啊。 哇，好 out 地啊你！ 點解 出二啦？ 出第二季嘛， 出二啦，過多兩個禮拜，我真係快追翻。 因為《李斯朝鮮》其實第一季得六集啫嘛， 係 好、 啊、 快速嘅，係啊，好上年嘅。咁、嗯、但係其實今年咧講喪屍，講開喪屍啊，都有好多嘅電影。 我哋冇咗而家之後 因為咧嚟緊好似暑假，呢、這個《屍殺列車》又嚟咯， 《 屍殺半島》今次玩，不過好似我哋之前見到嘅孔劉係冇噶啦， 轉咗啦，點解啊？ 好似個封面都即係 poster 都轉咗人。 另一邊嚟， 因為孔劉變咗喪屍啊嘛， 係咩？ 咩啊？第一季哦，第一季變咗喪屍 嚇？點解我唔知嘅？ 但係有睇啊，會唔會少咗人睇㗎？起碼少個女 fans 睇先啦、啊。我話俾你聽，如果唔係朱志芬做呢、這個咩李斯朝鮮，我唔點會睇、啊。 都係追阿星嘅咁樣。阿 B 你講翻啊，你講咩啊？ 唔係啊，有咩？最後嗰集、啊、 有啊，佢咬咗佢啊，咬咗佢一下之後，佢就追上列車，最後佢就變啦、啊，開始變啦。 可能之後有抗疫咧、 啊，不過可能係 靚仔不死 咁。咩係咁樣係孔劉不死嘅，孔劉不死。 係咁啊！除咗即係嚟緊有好多正嘅喪屍片之外咧，其實就係想講咧，最近而家好多學生咧， 有冇喪屍片啊？ 變咗喪屍咁啦，大家都似喪屍咁， 冇錯，啲生活好似喪屍咁樣，喺自己私生活咧都係好多好精彩嘅一啲事情發生啊！ 係咩咧？ 不過咧都同你真係開 cam 上堂有啲關係嘅、 哦， 例如係講啲咁多先啦。有冇試過咧？即係直播上堂啦？其實你唔係喎，你都而家大家都步入咗社會啦。咁一啲直播嘅事，唔係應該 做咩？你覺得我冇試過直播上堂咩？ 即係我而家覺得我上進咩？你覺得冇報班上堂咩？ 唔係佢句説話係覺得我嘅年代唔潮啊，冇電子即係冇得上網直播啊。 仲要咧就話，算啦，你哋成班人都唔會再讀書噶啦。 係啊，垃圾嚟噶你哋。 係我誤解咗大家。 但我有喎、 啊。啊，真系噶！ 我有喎、 啊，你有日文啊嘛？ 唔係，我補習年代，我真係中學嘅年代咧，其實已經係會要做直播噶啦，因為老師唔得閒啊，老師唔得閒，你成日佢要周圍走嘛，咁、佢就會拍咗一啲 show， 然後就擺喺度播。有時佢就會開幾間房，佢就企喺一間主房度做直播，咁其他學生就喺其他散房入邊咧度上堂咯。 補習啊嘛， 補習成啊， 一個補習名師可以係30間分校都可以同時間教緊書， 好勁啊！嗰陣時已經直播。 我哋年代都係啊，你唔好講到同我哋好似好遠咁啊！ 會唔會係你冇啊？會唔會你嗰陣時冇啊？ 重要啊！如果你唔係主房嘅時候咧，平啲噶。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 啊！ 但係其實真係冇咁有 feel 噶，我覺得，即係真係要有個真人喺度同你講嘢，你覺得有 feel 啲。 我又唔係喎，我覺得咧喺其他房上堂開心啲喎，因為可以傾偈啊。真係有偈傾啊！如果你喺主房冇得傾噶，即係你唔會大聲過講師噶嘛。但係你喺自己嗰啲其他房咧，你係可以嘈啲啊。 其實你俾得錢去補習嘅話，係咪應該唔好唔係 啊 傾偈？ 喂，嗰陣時我唔係好想去嘅， 好貴啊嘛。 阿媽要我去。 好，下晝嘅4:17，而家嘅氣温係22度，相對濕度82%。送俾大家係謝霆鋒嘅《善良》。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再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长。 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就是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长，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上堂其实都好多搞笑嘢啦，或者啲危险嘢要小心啲。 有几搞笑啊？ 例如系 上堂就唔系一件搞笑事 啦。系咯，认真嚟噶嘛上堂。 因为用视 像。你扮咩啊？你头先先喺度讲自己倾偈， 我都系认真讨论嘅。 嗱，即系新鲜滚热辣咧，我就啱啱同一位真正嘅老师咧系食完饭嚟嘅，即系佢同我食餐生日饭嘅。 系咯。 有 啊，啱啱都想搵位入啊，你入得好靓。 你真的進步了，施培。 下次施培你要對咪大聲一點，你經常進入他的位置沒人聽到。 怎樣啊，你和曾老師 跟曾老師吃完飯，我跟他說現在視像上堂的東西，他說說了一件搞笑的事，就是他身為老師他要執得很正才會開那個 cam，但他說其實他真的可能會是上半身是一件西裝，下半身是一條波褲，踢著拖鞋這樣去上堂， 很舊了，很舊了，這 些新聞報道員經常都盛傳是這樣的。 是啊， 我覺得好笑， 日本很多直播都是這樣的。 是啊， 咁点啊？师培有咩好笑嘢啊？仲有咩更搞笑嘅嘢？ 哦，原来咁。 如果唔系头先播个歌，我而家就想播多一次歌。 再推。点咧？话说咧，咁你平时你真系上堂啦，学知识嘅嘢咧，咁啊正常开视像，你听老师讲冇问题啦。但系咧，如果体育堂咁点咧？咁个老师就话咧，体育堂都要计分嘅喎。咁 有。是好像我們平時呢揸著上 YouTube 的時候呢，跟著那些人做運動那些這樣， 但是你在家裡怎樣可以做到，還有你要專門開個 cam 做運動，不會覺得很尷尬 嗎？喂，你又不尷尬， 但如果我踢球是不是在家 裡踢？你踢球做技巧就可以了。 什 麼？你踢球做技巧啊？ 你踢爆燈那怎麼 辦？那你不一定在家裡嘛，你直播如果你 set cam 放在球場都可以，因為現在有些坊間呢直播呢，他們是為了可以達到某一些的畫面上的效益，可能他們會租場。 不是啊，講的學生啊，因為你學生要跟著做嘛，在家 裡。學生沒得啦。 是啊。那踢球打籃球不怎麼 辦？那是啊，那怎麼 辦？沒有啊，就是，不是，老師總之是體育堂，叫他一定要讓他知道他有做過運動。 哦， 咁所以咧就夾硬一定要啲學生開 cam 做運動， 我就俾佢睇。 係啦，所以阿母嗰個方法其實就係嗰個方法啦，但就好尷尬。 但其實如果你咁講真係好恐怖，啲阿媽如果我係即係例如我個女咁樣啦，咁如果我有個女，然後佢喺度咁樣，阿女翻嚟喺度舞嚟舞去嘅。 即係你都知喺屋企著啲 T 恤好薄啊，著啲 T 恤好歪啊咁噶嘛。如果見到佢突然間唔知要做啲掂膝頭掂腳趾嘅，你喝唔喝止佢啊？佢會同你講：阿女你要做咩啊？冇啊，同老师做直播啊，即系话呢句说话你唔惊啊？同老师做直播， 吓死阿妈咁样。 跟住你又听到个女声声咁样，喂你唔惊啊？好惊啊！ 系啊，同埋好尴尬咯。 又或者啲运动堂全部都就系做啲静态啲瑜伽啊、拉下筋啊，冇其他嘢俾你做。通太极，太极 最恐怖系阿女同声声做瑜做紧运动啊！我老婆 同声声做瑜伽， 唔系啊，阿女同声声做运动啊，上体育堂啊直播。但系如果我老婆喺隔篱做瑜伽，我都几惊。呢件事几怪啊！ 都是的，咁同埋咧，你真的要做呢個直播啊，或者視像嘅時候咧，就好多嘢要小心嘅，因為咧好容易咧就俾阿媽出賣嘅。話説有個同學仔咧，佢就即係上咗堂唔記得熄麥啦。其實所有事情都係唔記得熄麥同埋唔記得熄 cam 而出現嘅。 係啊， 例如 係啊，去攬下爸爸，好緊要噶。因為唔記得熄麥啫嘛，攬下爸爸啦。 系啦，嗱咁呢啲咧就小心啲啦。另外咧，就系啲阿妈可能突然间冲入嚟啦，佢就话：阿仔，你做乜成日都唔冲厕啊？或者咧，有啲同学仔咧就喺科度打麻将，跟住又唔记得熄麦，跟住就嗌万子咁样啦，嗌砰，系啦。跟住或者咧，就系有啲老师咧，就其实屋企自己老除咗学生咧，其实老师屋企都可以唔静嘅，即系譬如话咧，突然之间咧，屋企有啲狗吠声啊，或者有好多人冲出嚟啊， 或者老师讲嗰啲唔应该讲嘅嘢啊，咁样 系啦， 死啦！师培一讲好多人冲出嚟咧，我个脑又有好多傻子冲出嚟， 让李思潮先， 打个叉， 突然间遮住个 mon 系咪？ 喺网上边咧睇到佢 cap 图咧，我觉得好笑噶，系一即系某个老师喺个嗱，我觉得好笑啦，可能我笑点低啦。 你覺得五粒星星有幾多粒星星好笑先？ 我覺得啊，我對於我嚟講都四粒噶啦，四粒 唔係啊！佢頭先上一個笑話佢有五粒星， 咁你點評啊？ 所以話咁應該唔好笑啦。 試下先，嗱，試下聽啦，好冇？就係咧，我睇到個 cap 圖就係 cap 咗一個老師嘅社交平台就寫啦，就話佢就好猛咁樣話班學生就係話。你哋呢班人咧，平時打機課金升咧就咁叻，跟住咧我叫你哋開呢個咩乜乜 class 換咩，你哋竟然同我個個講話唔識咁樣，冇呢句，咁我覺得咧就冇嘢好反駁。 喂，阿蕭培，我哋講翻你頭先講嗰個先，点啊？系系系系，唔紧要，唔好理啦。头先当发咗场梦啊，跌咗又执翻，冇事啊。 吓点啊？都系点 咧？ 俾你。 我哋讲啲刺激啲嘅。系。话说咧，其实好多学生咧都会唔记得熄 cam 嘅。 系啊系啊。 咁啊，前排就喺上网咧个论坛咧，有个乜乜 secret 咧，就有人话：阿同学，乜乜班嘅同学，你记住啦，下次咧要熄 cam 嘅，如果唔系咧，全部人都会见到你嘅，跟住有只公仔咯。 有隻公仔， 因為嗰個男仔咧換衫全裸，唔記得熄 cam， 咁就全世界都見到咧。咁所以咧，其實都幾危險嘅。不過即係大家如果上台，而家呢個時候就冇辦法啦。 我諗起呢首歌啊， 咩啊？ 當我睇到嘅時候，應該係全世界也安靜。 从不哼惯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坦忑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 人生坦棘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了得骄傲。 送给大家是刘德华的《我知道》。好啦，四点半新闻之后呢，继续有我哋四个喺度寻常事认真做，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康文署体育馆部分设施和七个公共图书馆下个星期三起重开，但是会缩短开放时间，限制设施使用和逗留人数等。有学生说已经留在家里很多日，想租用康体设施消亡时间。早前北角佛堂新型肺炎群组个案中，曾经有经书表面被验出对病毒呈阳性。有市民话担心，认为无需急于重开借书还书服务，因为社区可能有隐形患者。亦都有市民话唔担心，但系建议加派人手喺图书馆入口检查同埋加强消毒，确保使用者有戴口罩。对于图书馆会派筹、限制人数同埋时段，有市民建议网上派筹，以免人群聚集喺门外轮候。国家人社部农民工工作司司长尚建华话：，随住复工复产政策的推出，目前已经有7800万的农民工返回工作地方复工，估计今年春节返乡人数大约六成。尚建华在北京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话：，去年统计农民工有2亿9000万人。一億7500万人需要跨地流動，當中7500万人需要跨省流動。大部分人春節期間返鄉過節，以往春節之後兩個星期是返程高峰，但是今年受到疫情影響而拖延。尚建華說，返程復工的農民工主要流向長三角、珠三角、廣東和浙江的農民工復工率達到七成，江苏就接近六成。在台湾，国民党进行主席补选及中常委改选，上午8点至下午4点在全台湾共271个票站投票。投票结束之后，随即在票站点票。两位党主席候选人分别是前副主席郝龙斌和被誉为少壮派立委的江启臣。两人都话对投票率不乐观。党务机关估计傍晚6点之后有结果。郝龙斌话选情冷清，可能是因为选民对国民党在大选的表现感到失望，疫情亦都令到大家担心外出。江启臣就话，假如当选党主席，将会启动改革，用行动代表一切，并且开启同各世代沟通的桥梁。他都话担心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投票率。一名年约9至10岁的男童下午1点几被发现在中半山甘德道丽豪阁一个单位内昏迷，被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警方正是调查事件。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沿岸有雾。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一仍然温暖潮湿，早晚有薄雾，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白雀街，因为有意外咧，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影响到咧车辆暂时系唔能够由界限街转入去白雀街噶。九巴路线2D 10同埋208咧系需要改道行驶，一大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白雀街，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车辆唔能够由界限街转入去白雀街。九巴路线2D 10同埋208号咧系需要改道行驶。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芜湖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近李郑屋游泳池。之后在封路方面继续提醒大家，西营盘的东边街因为爆水管，介乎皇后大道西至道第一街的一段东边街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前往医院道的车辆需要改行西边街的。另外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的慢线亦都是封闭，车龙排到去荷里活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以及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国际妇女节，国西做西地，用歌曲感谢一众女性。搜罗多首冠军作品，播放《阿里加多之曲》。达到4:00-5:00，天空海阔发源号三个 Patchy 期间限定300妇女日语歌曲集。 而家啲小朋友好抵得住诱惑噶。 哦，可边样嘢叫你唔好食咁多？ 薯片同炸嗰啲嘢，同埋甜嗰啲嘢。不过我哋又好想食。 咁你会点咧？ 咁咪忍住咯。 忍住咯，咁简单。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阿乐奔走记。 哇！這個星期咧就經歷了一件事，即係其實經歷了一個令我都幾不安的接近24小時，係啦，咁就係關於屋企嘅問題嚟。 即係實質係得12小時嘅， 24小時。 哦，就係實質得12小時咯，因為你永遠都誇張嘛，我要減半，所以我要將你24小時減半，咁應該係12個鐘啫。 係啦，嗱，聽落去大家分析一下係幾多個鐘啦嚇，即係有時都知我啦，糊裏糊塗咁可能計錯啲時間啦啊。咁話嗱，我先將件事扯翻去大概2個月前先。咁我2個月前到咧，就我自己去裝修間屋啊。咁咧我就自己去。 你好悶咩？ 嚇、啊！ 你好悶咩？要攞啲嘢咁咩玩？ 唔係啊，唔係要問到好清楚。佢裝修嘅意思係咩？係成間屋大裝修，即係起曬批鬥啊！即係再重新油油。 要問灰啊？ 係啦，定係只不過去嗰啲咧姨媽家私嗰啲。 買咗個新家私。 係啦，自己喺度 裝冚， 整翻個櫃嗰啲啊。 你啱，你啱， 問 清楚。你啱。 今次咧就冇誇張嘅，我真係係鏟咗個廳嗰啲油漆，再重新自己再油過，加埋個天花板咁樣嘅。咁咧維期都整咗2個禮拜，即係我每次做完嘢，我放工就抽2至3個鐘頭喺屋企整咁樣啦，就維期2個禮拜。 唔怪 trailer 最近少咗啊，或者慢咗。 體諒下啦， 唔係啊，但係其實而家呢個時間咧，呢、這個時勢，個個都要匿喺屋企，你喺屋企反而喺度狂喺度放嗰啲天下水啊， 係喎，喂，咁 你逼你阿媽出街， 咁咪仲危害？ 呢件事係2個幾月前嘅， 哦，即係未發生， 係啦，未發生啲疫情嘅，係差唔多接近， 係啦，3月幾，12月幾都已經。 十二月幾、一月幾已經好勁啦。 唔係十二月尾已經勁㗎 啦 喎。 係啦，大概年係啦，上年嘅年尾 有吹水啊， 真嘅。唔係我嘅計咗數啊，冇事。即係總之一段時間之前係啦，唔係好耐，咁我就遊咗屋企獨棟牆咁樣 啦， 係啦。咁我記得遊嗰次真係就未開始話爆發疫情，但都 可能佢屋企喺泰國咧。可能要翻泰國嗰屋企咧， 或者喺澳洲咧， 系咯， 好啦，咁就扯翻去呢個禮拜啦。咁我咧就呢個禮拜之前，我已經發覺咧，唔知點解縫我個廳有一縫牆咧，開始無端端甩灰啊！咁我就喺度懷疑自己，喂，其實我啲技巧都唔係咁差啫，因為其實呢間屋廿年嚟，我企啲房啊，剩我都自己油過油咁樣噶嘛。但係點解唯獨是淨係呢埲牆咧，啲灰開始撲翻出嚟咁樣咧？係啦，咁我覺得好失望啦，呢頭整到咁辛苦，即係嗰頭要再油過咁樣。咁但係唔理佢，因為我唔係好得閒啊嘛呢排。好啦，直至到咧早幾日前咧，佢突然間有水滲出嚟。 哇！好大件事噶咯，已經。 係啊。即係佢個 已經嚴重㗎 滲水， 滲水啊！ 水喎，你批咗啲咩啊？你批到上 水渠咯， 上面嗰層樓 嗰條匪渠啊， 批到上面有個窿，望到上邊 穿咗。 跟住佢話唔知點解游完樓之後咧，成個女人望住我， 嗰啲鬼片嘅咩？空上有隻眼。 其實咧，的神就講得接近，因為咧。嗰埲牆咧，真係係嗰啲匪渠，嗰埲牆 真係批到匪渠啊！ 唔係，即係嗰埲牆後邊係匪渠，下邊有個櫃係可以打開，係睇到你間屋嗰啲匪渠嗰個櫃咧，係啦。咁即係意味住上邊咧，即係呢一埲牆嘅上邊係廁所嚟㗎， 即係 漏 水 嘅廁所嚟。 你漏匪水嚟喎！ 嗱， 臭唔臭先？ 唔臭嘅，深烤唔臭嘅。 佢健康 係啦。 但係呢個時勢危險啊！ 係啦。就係我見到佢之前撲灰，我都唔知係咩事，即係點解兩個月就會啲灰甩嘅咧？ 越灰嘅， 係啦。跟住呢排就情唔知甩灰喎，佢仲係有水滲出嚟啊，開始有水係慢慢咁樣漏落嚟啊，係。咁我就驚啦，哎呀死啦，係咪爆水喉咧上邊？因為你知呢個時就係驚，就係驚。 其實我哋三個仲驚咯。 系嘛？ 你唔好同 我 講，我 都忐忑咗24小時，系啦。咁就見到佢有水開始滲，咁我即刻好緊張，就即刻打落去呢一個管理處嗰度話，有水滲我屋企。 師妹即刻再攞消毒水，即刻 把話四圍大佬，哎呀， 消毒先。 咁咧嗱，咁呢件事咧，管理處其實個處理都好迅速嘅，我想講，因為大家都可能緊張疫情啦，唔知嗰啲係咩水啦，咁佢就即刻去同我就上樓上度跟進，咁點知發覺我。樓上咧， 的神 啊，的神啊， 你講嘢攞馬馬先啊，喂， 係啦，咁啊樓上就即刻都好快咁樣去，好迅速咁樣去揾咗個師傅去幫我睇係邊一度漏水，因為樓上佢好擔心自己係邊一度漏水噶嘛。好彩係啦，我自己 直播室冇人聽佢講咧，個個埋頭苦幹自己去清潔咯， 即刻咯， 要唔要酒精啊？噴你 咩好啊？係啦，咁入翻個正題就係點樣咧？就係呢24小時就等啦，等個結果就係等樓上聽日 call 個師傅嚟話俾我聽，哦，原來佢漏水嘅地方係邊度？好彩最後證實咗咧，原來係一啲食水喉嚟嘅，嗰條就唔係匪渠嚟嘅。 哦，係啦，咁都安心啲， 安心啲嘅，係啦，咁我就過咗一個咁樣嘅24小時咯，因為呢件事。 嗯， 冤啊！ 啊、一半完咯，可以。 佢讲完噶啦，佢个细节。 吓， 系啊，唔系，但系 跟住 好奔走呢件事。 系啊，好奔走啊，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呢个嘅即系自己整理家具咧，有啲嘢就真系要注意嘅。第一就 系 好似佢咁啦，你都唔知道规划系点， 嗯、 你唔知道用大个楼宇系点。 系啊、 嗯，有时你真系整到人，你唔知道啊。 呢样嘢我想讲咧，嗱，当然啦，我冇任何证据嘅，但系咧好奇怪地就 系 因为我有用家啊，我有感受。因为话说咧，早几年开始咧，屋企咧就好多人放盘啊，咁就好多人就装修啦，咁跟住。嗯即係其實以前都已經陸陸續，因為佢屋企一嗰個屋苑一入火已經入去住，咁所以陸陸續續有人裝修我都 feel 到嘅。突然間咧，最近早幾年咧，佢裝修係我係驚噶，我係瞓瞓一覺咧，佢埲牆俾人鑿咧，唔係普通啲電鑽，你 feel 到係揾錘仔一嘢剝落去，係連我喺間房度我震啊！ 咁緊要？ 但點解係夜晚咧？ 唔係夜晚，冇講過夜晚。 哦，你瞓緊覺嗰陣時。 我瞓緊覺冇唔代表夜晚嘅， 係 sorry。 即係你平時講大話都算，都誣衊我嘛！我一下都窒一窒，我幾少講嘢？ 跟住之後咧，係跟住佢點樣咧？佢撞木牆嘅時候震我驚啦。咁我估啊，我 feel 佢應該係鑿開埲牆，因為有一啲唔係主牆嘅話，佢可能想貫穿兩間房或者我唔知佢想做啲咩啦。但係好奇怪嘅就係我唔知佢應該唔係一間屋係咁做。以前咧，我屋企咧，即係嗰個嘅嗰啲叫咩啊？私隱未知叫私隱到，即係嗰啲房嗰啲叫咩啊？漏聲程度冇咁強， 即係冇乜隔音， 犀利係隔音隔音。跟住咧，而家係過分到咧，我試過屋企唔知樓下樓上啦，有啲鄰居講電話，你諗下講電話，我唔會哇，即係扯下扯大曬個喉嚨去嗌噶嘛。講電話，我聽佢講緊電話。 哦，我屋企都聽到㗎。 即係以前係冇可能㗎、啊，即係所以我唔知佢作嗰啲咩牆嚟啊！即係我係驚咯，而家佢作到啲牆好，唔知係咪薄定點啦？總之我嘅隔音係完全冇咗咯。 咁我其實係放咗個 speaker 喺你埲牆嗰度咧，你成日以為佢棒棒棒，其實唔係佢揾個靚位啊。 或者佢嗰啲咧，淘寶嗰啲買咗嗰啲作嘅機咧玩我可能。咁跟住之後，但係佢過分到咧係恐怖到點咧？跟住佢彈琴咧有陣時，跟住之後咧，首先你知僆仔彈琴我唔會介意嘅，即係。咁多年都冇，但系佢首先好過分啦，陣間先講幾過分啦。但系佢彈琴係可以大聲到咧，我攞個電話喺個窗口錄咧，你知唔知我喺電話批翻出嚟係勁大聲嘅，可以即係電話錄啫，我唔係用專業嘅錄音，都聽到好大聲。你話呢件事係咪過分啦？ 好狂嘢呢一個。 差点很美好，好得身边痴情男女也羡慕。老爷扮病为你恶补，功课也做多，为了可陪同急诊祈求，让我突然感冒。要对你说，我们也许心宵讲到清楚。不伤痛心灵还会进一步，但做树洞面对你讲他过去暴躁，如没有感情何必哭圆还尽诉。回想听到你说初恋那种嫉妒，便已担心你承受不起我的爱，如何自保？不可失去你，永远得不到到绝路，也许走得太早，将尊严摆得太高。罪过，这感情没有亲口讲过，从来都假设怎么去对我远距，会逼你极无助。称呼你也是否觉得遗憾过？恨我火化又恨，为别人都消愁。罪过，很可能未必不喜欢我，从来都不够给起气过的骨气，太早似大人变怯懦。如果家中的你有电灯坏了想协助，难道抛下不必要？我能够更加好过，废纸捅破，才有更好结果。如果刚刚好，你有什么走，我想救助。难道抛下不必要伴侣的我，能令你很好过？如果 想对众星仰望，然后今日想起错过了的错，当有跳失闪过。 送给大家是许廷铿的你未必不喜欢我啊，对不住啊，漏了两个字，是你可能未必不喜欢我。现在时间是4:49，外面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4%。转头回来继续寻常事认真做啊。 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首歌翻嚟啦，继续讲埋我呢个弹琴邻居先啦，好爆啊！我一日忍唔住啦，我大声嗌上楼上，既然埲墙咁薄啦，我相信佢系听到我讲嘢。我大声，佢一弹下停咗嘅时候，我忍唔住大声嗌上，我话你可唔可以教细啲你个琴，你先至弹啊？或者戴翻你个 headphone 啊？唔该。 咁佢有冇咧？ 佢 dead 咗30秒，再弹。 但 係聽到聲量咧， 但係因為琴你係我知道係我即係我冇乜點彈琴，但係我聽過我屋企人講過佢哋有學琴，好似係有個掣教個琴可以教細聲啲噶嘛，又或者你咪插住有個 headphone 位，你插住 headphone 位自己彈咯。 即係就算你係彈緊嗰啲鋼琴咧，嗱電子琴咪教大細聲啦，但係咧就算鋼琴咧，其實喺中間咧嗰個琴嗰三個掣入邊啊，要踩 pedal 嗰三個掣，你踩中間嗰個咧，其實佢都係可以細聲啲。 呢個咧我有個小。知識喎嚇，可以分享嘅喎。我其實我細個都學琴，屋企有部 真 琴咁樣啦，唔係好叻，係啦係啦，即係大家都學過下啦。呢樣嚇先聽的神講到，咁咧個調音 我冇學過 嚇，但係你知個 pedal， 我知我有個琴啫嘛。 哦，都叻。好咁样嗱，我都系遇过同一个问题嘅，但我嗰时好细个啦，几岁都系话惊嘈亲我爸爸咁样，因为个琴喺佢个房嗰埲墙度啊嘛。 几岁就识叻 系啦， 喺佢阿爸床头我爱你瞓啦，咁咧弹俾你听。 阿钢琴老师咧就教我点样，就系话攞块嗰啲法普胶，即系你去文具铺买块超大嘅法普胶啦，跟住就封咗个琴个尾啊后边嗰个响板去先至弹咧，咁佢就啲声就唔会咁打到落后边。咁长啦，咁样咯， 好，翻嚟试下。 大家系咯，那个琴咧， 不如我俾个地址你走上去同人讲啊， 你编个方法，跟住黐喺个门口嗰度。 你帮人整咯， 我唔恶噶佢， 应该唔恶嘅。 但系佢三十秒继续去同你挑机喎，上次 你个样恶啲。不过其实咧，我知道咧，有好多时咧，即系住喺一个屋企咧。好慘嘅，即係一個某程度上，如果身邊啲鄰里啊或者鄰舍咧，即係佢哋可能有啲唔做得唔完善，或者佢哋唔係太去理解或者同係啦，即係互相照顧身邊啲鄰居嘅話，係一件痛苦嘅事，因為香港啲樓幾鬼貴，真係就算你租都好啊，即係我都要花心神搬屋啊，即係冇理由哇呢、這個屋苑做得住得差，我好抌。幾百萬甚至幾千萬，我真係換個第二層樓，唔係你話想就想噶嘛。 嗱，頭先你又有個鋼琴即係老師咁樣啦，即係佢淨可以彈俾你聽啊。 唔係老師嚟㗎，應該靚妹靚仔嚟㗎。 哦，係咩？嗱，我呢個勁啊，我呢個唔係我 老師，起碼我可以聽到啲好聽啲嘅琴啊。 嗱，呢個唔係 跟住就係彈彈走音嗰啲 咧。係啊，最辛苦係呢啲啊。 呢個咧就唔係我親身經歷，咁啊，但係咧係個朋友咧呢個經歷咧，佢係話説嘅嗰陣時喺屋企，咁啊每一朝早咧6:00-7:00咧例牌就 morning call 噶啦 ，morning call 咧佢鬧鐘響啊，但係咧佢醒，哎呀死落架鬧鐘啊撳啦，咁佢聽真啲，咦喺夢入邊咧迷迷糊糊咧，佢唔係電話鬧鐘嚟嘅。是那些很大的鐘，然之後個頂有兩個 大笨鐘， 大笨係又唔係大笨鐘，個頂有兩個嗰啲叫咩？有兩個計咁樣咧，然之後中間有支棍咧，喺度發下發下嗰啲咧，就砰砰聲嗰啲咧， 拍子機係咪啊？叫做 講緊鐘啊， 真係鬧鐘啊！ 對唔住， 係咪翻嚟個靈魂？ 你休息一陣先啦。跟住咧，我呢個朋友咧，佢就即係每一招啦，總之響啦咁樣。咁啊響完之後咧，佢就起身，佢連續三日都係咁。唔系佢闹钟响，但系好似大声到咧喺佢隔篱咁样。 你讲到好似鬼咁样，咒怨啲 friend。 跟住咧，佢就开只窗嗌啊，熄闹钟啊咁样。咁隔篱熄咗，咁啊熄咗第二日啦，第二日再嚟啦，佢就再响，再响就叫你熄闹钟。 好辛苦。 去到第三日咧，佢最恐怖系咩咧？熄闹钟啊，好大声啊咁样，隔篱唔熄咯。跟住咧，继续照瞓咯。跟住再嚟，你唔识我过嚟识啊！跟住个闹钟先识咯。跟住佢又话：，哇，好崩溃啊！即系你隔篱屋个闹钟响，其实好恐怖啊！ 系啊， 即系等于咧喺学校区域住嗰啲人咧， 系啊， 最阴功。 我试过真系逐间学校打我，头先响钟话系咪你啊？跟住开头间间都唔认噶， 好变态！你真系打去问啊！ 我逐间打去问啊，我唔好意思，但我好有礼貌嘅，我唔好意思，头先啱啱咧五分钟前大概啦，打钟我系咪你学校？唔系。跟住之后我怀疑，因为好多人都真系受到困扰， 梗系困 啦。跟住咧，我因为打完之后唔够半日定一日咧，即系啲钟声就系细声咗。跟住之后呢几年都冇乜困扰， 好应声噶。佢哋即系你佢转堂，好似你转堂咁样咯。 系啊，打去学校有用过，打去我管理处。 系啦，嗱，即系你 管理处真系下差。 你都知即系可能阿莫咧，又系我哋夜晚做嘢，或者佢夜收嘢咁，翻到屋企真系好夜先瞓。你第二日好晏先起身，但系咧通常七点钟就嚟噶啦，上堂钟会响啦，跟住转堂钟。又会响啦， 或者一样嘢咧，系操场集会啊，老师闹人啊， 最恐怖一个钟系火警钟响，系、 哦、 会令你火都滚埋。 咪、哦、但系呢个我觉得体谅， 咁睇体谅，但系咧好多时火警演习几次噶嘛， 系 咁， 但系佢都系停咁听大家有 事，系啦，但系系好应声嘅，即系嗰啲困扰系辛苦嘅，咁当然去到我都唔希望佢真系会响到火警钟啦，其实 系 啦，咁但系呢啲困扰家居困扰系最论尽咯。 不过我觉得真系要互相体谅下咯，如果唔系嘅话咧，即系我觉得有时系互相嘅，双向嘅。因为有时你唔让佢嘅时候，就会令到隔篱嗰个又唔想让你，咁最后大家都冇安宁，咁何必呢？ 拥有过满足感，放手出于意料，欢送你用微笑，以搞笑伎俩，创伤缓和了不少，但求黑色幽默融掉困扰。当过去正缩小，结束不失美妙，笑破了以人笑，遗憾已喜剧治疗，回忆那欢笑，总算陪伴我愉快都不少，感激给予我惊喜，当初所有笑声都是你，剧到最终烂了尾，庆幸也有过小趣味，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喜剧里不理是和非，一笑别离急笑死，哭够了笑都好，这最佳的笑像开脱你是涵养，甜蜜过总是善良，能跟你遇上恋爱沉淀了，何会先欣赏，感激给予我惊喜，初所有笑声都是你，剧到最终烂了尾，庆幸也有过小趣味，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喜剧里不理是和非，一笑别离 自己，轻轻一笑和睦地撤离，尚有笑声没有你，记住细节里的细腻，双方都已成熟别皱眉，喜剧也许还是自卑，一笑别离，喜与悲。 好，送给大家是洪卓立的喜剧收场。五点钟新闻之后，寻常事认真做，再见。 倾向右翼民粹主义的自由党团团长，被视为国会共和党保守派其中一名领袖。梅多斯亦都被视为总统特朗普的亲信，致力支持特朗普推动医保再改革，打擊前總統奧巴馬的醫保方案。梅多斯去年宣布不尋求連任眾議員，表明期望以某種身份加入特朗普團隊。天氣方面，一股潮濕的海洋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地區。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晚沿岸有霧，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緩南至東南風。展望星期一仍然温暖潮湿，早晚有薄雾，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依家嘅气温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白雀街嘅意外系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后一带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中区因为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咁直至到星期一的早上6点，德辅道中东行介乎摩利臣街至到吉比利街一段，以及在摩利臣街北行近住德辅道中交界的快线都会临时封闭的。一带有交通改道安排，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车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3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思芬，想同你推荐嚟自 Nowhere Boys 的 Mountain 啊！因为除了鼓励你做多啲运动，吸收新鲜空气之外，都希望你记住，你觉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得就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 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猪猪 ，Hello， 唔系啊，我想讲咧，做寻常事我最开心就系做呢个环节， 点解？因为可以整色整水。 你知唔知而家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一齐同我讲，你唔好成日将你寻常事入面攞嚟即系逼阿的神啊、师培啊落去食嗰啲嘢整嚟俾我食得唔得啊？ 你仲有整咩嘢食噶？平时 冇噶，因为而家咧咪成日都话最好就自己屋企食饭。 系啊， 我会自己喺屋企煮好多一啲奇奇怪怪嘅嘢食啦。因为屋企有啲咩就地取材，因为唔想再落街。系啦，即系因为。我如果落街嘅話，咁我攞到口罩，跟住翻到嚟，我又要狂噴呢個酒精啊嗰啲，咁我又一定唔會再沖涼啦，黐線嘅咩？即係我落去一次，跟住之後沖一次，沖完之後再落街又沖第二次咁咩？咁所以咧，我就會喺屋企見到啲咩汁落嚟就攞嚟撈嚟食就算啦咁樣。跟住哇，食到我自己都抌曬啲嘢，好唔環保啊！即係我盡食嘅，食到有一下我真係接受唔到，我先擺低。 你幾時先即係發覺唔應該再咁做呢？ 冇嘅，因為我做咗呢個環，我窒咗，你聽唔聽到？即係我發現我做咗呢個環節之後，我發現原來幾難食嘅嘢食或者幾核突嘅嘢食都好，都有你三個 part 啦， 都幾難食， 幫我擋。 唔係，你要記住，係得師培咪好食嘅啫。 你哋三，你三個自信心嘅傳嘢。 OK， 好，今日整咩？ 嗱，今日咧我會整一個即係其實呢個都唔算整嘅，因為網上已經有流傳嘅啦，就係應該係日本嗰邊傳過嚟嘅，叫做薑汁嘅朱古力。咁、但係講呢個之前咧，我想問你哋一啲身體上面嘅一啲狀況先。 係， 你哋三個算唔算係易水腫嘅人啊？ 我算，絕對算。 咦，你三個都係，點樣為之水腫啊？ 點樣為之水腫啊？ 你覺得自己、欸，因為每個人唔同噶嘛。 人哋話我肥嘅時候。 系、 hey, ，我就我水肿咧， 我瘦嘅时候啲人都话，哇，你肿到啊， 咁 样 咁样，唔好识啲朋友 啦。我肥咗十几磅而家，坦白话俾你知， 我想讲 咁过分。 新年喎、 啊，我自己咧，我就算有时唔照镜咧，我都会 feel 到自己嗰招系水肿嘅。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咧，就系 你嘅水肿， 唔系啊，好夸佢又唔照镜好似， 系啊，唔照镜。我瞓觉嘅时候谂啊。 咪都知啊， 因為譬如有時夜晚黑我食完宵夜啦，又或者飲咗好多水 ，anyway 或者尋晚食得太鹹咁樣啦，跟住你第二朝瞓醒覺咧，你會感覺到塊面咧係漲咗少少，感覺到啲皮膚係有啲嘢喺裏邊嘅。我唔知道你會有呢種感覺，跟住你一照鏡就會發覺嗰日咧真係會腫咗嘅。 阿樂講到自己好似老老咁，我瞓覺先 feel 到自己啲皮膚膨脹曬啦。 係起身嗰下， 唔 係 佢起身覺得隔離左右咁多水深深嘅，唔通我脫皮？ 唔係，我係時候要去吸收一下啲靈氣啊， 係啊， 去揾下啲妹妹仔啊、弟弟啊傾下偈先咁啊。 好恐怖，好驚， 老老咁啊！ 唔緊要，呢個可能係我自己嘅特別感覺啫嚇。咁你哋咧？ 我自己呢如果影相其實最明顯嘅，因為呢正常你個面啦側邊呢個有兩條骨噶嘛，咁你平時見到個 V 啦，但係呢如果一起身嘅時候呢就會突然間好似冇咗個骨咁樣咯，即係影相就變咗圓形一個波， 即係惡骨位。 同埋呢你撳落去呢啲人話你點樣測到自己水腫呢、 反彈 係啦，如果你撳落去啦， 唔係反彈係彈得慢， 係咩彈得慢啊？ 反彈真係冇水腫啊！ 嚇、真係㗎？ 係啊！ 咦我冇反我冇反彈喎、 啊，冇反彈 冇反彈， 唔係我反彈喎、啊，我反彈喎、啊，反彈爭住認都講錯你幾陰功啊呢、這個人！ 反彈即係證明你根本上係肥，你冇水腫。 同埋有個現象啊，這個真係會感覺到，就是你一擘蛋嗰下咧，你平時如果係我係雙眼皮嘅人噶嘛，如果我有啲日子水腫，一起身嗰下隻眼會變咗單眼皮，咁啊變咗個 咁樣咬咯， 眼皮可能嘅係啦，但係水腫都會嘅呢下、就係你一擘大眼咧黐實咗咯隻眼皮。 你可唔可以唔好講呢一個 啊？我唔想同你襯啊，或者唔想同你 你又係咁啊？ 係我好明顯㗎，因為我有眼皮下垂㗎嘛。咁我睇醫生講過，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因為有眼皮下垂，即係其實呢個肉已經特別肥㗎啦，即係呢個叫眼簾個位置、 多脂肪 係啦，多脂肪。咁跟住之後咧已經成日抌落嚟㗎。 有乜減㗎？ 冇噶，要做手術， 要抽身脂，即係抽脂， 或者要去揾一啲真係專業嘅醫生去做一啲矯形啊嗰啲咯。咁但係咧，所以咧，我如果一朝做咧，一真係水腫咧，直情你 feel 到，直情係成個咁樣掟咗落嚟， 係 完全睇到 㗎。食住咗嘛塊眼皮係 咁誇張， 咁我又冇咁誇張食住咗。 唔係咩？你唔係阿樂啊嘛？你唔係走誇張路線，你唔係咯？ 實啲， 唔係咯？阿樂遲啲眼皮跌落下巴，唔知佢嗰招。 擘大阿擘唔～到喎，跟住睇電視要反開佢， 呼吸唔到， 真係要皮反開，反上個頭頂。 我先睇到你， 反上頭頂先 都有嗰種。 我按不到电话，不知道为什么。 用位胶纸粘在头顶个眼帘，我先看到。 我要绑在后面的头发那里顶住它。哇！嚟啊嚟嚟嚟，讲翻正题，讲翻正题。点咧？ 或者我觉得咧，你可以即系我自己都会嘅，会。 可唔可以讲得夸张啲啊？ 我想带翻大家翻到个正轨噶咯。 如果唔系，你即刻 drop 落去啊！ 我要继续延伸系咪啊？ 系啊。 哦，阿乐啊，交俾你啦。 唔系啊，你最水肿嗰一次 得啊，要带翻，要你带翻我哋翻翻个世界。 唔系喎，喂，嗱，水肿咧，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我都真系经常知道有啲位系水肿嘅，因为我跑步，其实我跑步咧，我跑完步翻嚟咧，我块面真系尖咗嘅。但系过一阵咧，冲完个凉翻嚟咧，或者饮多啖水咧，我就咦，嗰啲骨已经系现唔现啊？即系你现唔现系好明显噶嘛？但我就发觉咦，好似泡翻，咁我就知应该系水肿啦。 我自己都是的，做完運動呢，不是真的這個，譬如有些日子呢，一起身你見到 水中之達人， 是的 ，KOL。喂 ，KOL 俾你玩冧啦咁样， 即系 cut 又系，跟住咯，有几样噶， 咪 cut 嘅表表姐我 又 系， 仲有几样 嘅，系啦，其实我都系想 鼻敏感， 我都系想讲啲就系我系咯，我认同嘅呢样，我做完运动之后咧，系会 feel 到个人块面啊，成嗰啲全部甩翻晒嘅， 甩翻晒， 甩翻啲啦， 我谂起李仙潮师。 烂肉啊，啲丧尸啊，咁样 啊，好啦，咁啊，大家都大各人有各人自己嘅呢、這个水肿，即系知道个点样可以测试自己水肿啦。一阵间翻嚟，不如讲下原来咧有一个叫肠道水肿，肠道水肿你又有冇咧？一阵间讲啦。 的命令行事，我不可主动地和你对峙。一亿三千件事，照顾当本分极容易，不需天天特别提我兑现。知道了，一切都知。知道了，我在苦思。我自幼有大难，你说把手机交予你。今晚不想道别，但令于家内做何事，导致首先比乱前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冒被人治，想起这心愿便由你应验。知道了，我越敷衍。知道了，你越差遣。全人爱转没大概， 觉得自己好潮咩？ 哇！ 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 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一首歌之后啦。 唱到水肿， 系啦，讲水肿已经讲到大家都咁有经验啦 ，professor 啦， 系啊，好劲。 唱到水肿，我相信你哋唔知啦啩，我都系最近先知。 唱到水肿即系佢啲肠成抽粗咗啊， 水肿咯， 咁又肚腩咯。 系啦、哦，原来咧好劲啊！你真系水肿之达人个 friend， 肠道水肿之达人， 肠道水肿系啦。原来肠道水肿咧系会令到人哋咧即系个肚腩大啲啊，同埋就会肥胖啊咁样嘅。 咁、我 系 系 嘛？ 应该系 仲会令到人便秘添噶，个肚仲会胀。 咁又唔好喎，真系。 咁跟住之后咧，但系其实原来咧肠道水水肿啦，点样会有呢一样嘢咧？佢就话因为肠道水肿咧系因为大腸的環境惡劣、吸收了多餘的水分而造成水腫，水腫的發炎有即係有少少發炎，所以令到有發炎的反應咁話。咁啊有醫生啊，即係呢個日本講嘅，咁就話有醫誒、即係一個網上專欄有講話誒，佢哋話有醫生講啦，每消除咧水腫啊，即係腸道水腫5mm 嘅話咧，腰圍咧係可以減5cm 咁多。嗱，唔知真定假啦。 5cm 喎、成寸幾噶咯喎， 係啊， 好重要咧、寸幾， 係咪啊？好似日本嗰啲節目咁，嚇、 是可以咧， 係啦、係要誇張啲啊嘛， 配合翻配合翻。 咁點解會令到個腸道會水腫咧？咁佢就話原來咧腸道水腫咧就係大腸嘅蠕動，因為佢嗰、那個即係喐下喐下咧，條腸一路喐嘅時候，你先可以屙到白白噶嘛。咁跟住之後咧，因為屙白白即係條腸啦。如果你慢嘅時候，咁你咪屙唔到咯。咁佢就話，因為原來條腸個蠕動咧就慢咗，又或者惡化，即係佢直情可能唔喐添啦，係啦，死咗啦條腸，即係當然死咗，梗係我誇張咗， 但係係 啦，唔好意思啊，係啦，即係總之佢就意思話佢條腸喐嘅時候比較慢，咁所以咧變相咧腸道嘅吸收能力亦都會開始下降啦。結果咧食落去嘅所有食物咧，你就已經就吸收唔到嗰啲營養啦。咁、然後啦，堆積咗喺呢個皮下脂肪或者呢個內臟脂肪。导致个肚咧就会胀咗啊咁样，而跟住你个肚胀咗嘅话，咁你个腰围自然都会粗咗啦。 哎哟， 所以如果要解决呢个嘅肠道水肿嘅话咧，佢就话其中一个方法就系要令到个血液循环变好。 哦， 系啦，因为咧如果你血液循环好咗嘅话咧，因为血液就系其中一个咧就系将水啊输送到去全身唔同细胞嘅地方噶嘛。咁、所以咧如果你做到呢樣嘢嘅話，咁你就唔使全部積水灑落個肚度啦，或者嗰啲腸度啦，咁所以就自然而然咧，你就可以咧個肚又冇咁脹啊，又冇乜便秘啊咁樣啦。 不過咧，我都真係聽過嘅。我就有一次咧，就去拜訪一個營養師啦。咁佢就去介紹一啲營養嘅產品俾我。咁我就話想減肥嘅嗰次。咁佢又介紹咗幾樣代餐俾我啦。咁就好好明顯就係卡路里低啲，食完會瘦啲咁樣。但係佢就叮囑我，佢就話你一定要買埋呢一隻幫助你排便嘅水，即係飲嘅嗰隻水係。佢話你要有埋呢一隻先至係有效嘅。跟住我嗰時就唔信，我話喂，其實我食你嗰啲代餐咪得咯，因為食咗嗰啲代餐咧，啲卡路里會少。咗咁我自然会瘦，佢话唔系噶，佢话呢个排便嗰个更加紧要，咁我就系唔知系咪佢 refer 翻你阿莫头先讲嗰样，就系话你排到走晒嗰啲毒素咧，你身体先至吸收到嗰啲代餐嗰啲营养，所以你个人先会正常咁样有翻正常嘅新陈代谢咯。 同埋你谂下，你个肚呢条肠里边好多泡泡喺度塞住晒嘅话，你正常你都唔会减得去到去边度啦。 系啊，但我深信咧，即系你之前嗰个咧，就应该你嗰、那个代餐个朋友啦，只不过系咧。想你買多啲，因為 suppose 應該係清咗個腸，你先吸收到其他營養噶嘛。咁冇理由話你為咗要吸營養，順便你要清走啲腸，即係我覺得係調翻轉咯嗰個説話。所以其實只要你清咗就得噶啦。咁好啦，點樣先至知道自己有冇呢個腸道水腫水腫咧？咁樣就唔係話掂下隻手啊，有冇彈翻上嚟啊？起身睇下個眼皮有冇搭咗上去頭皮上面， 摸唔摸到頭髮啊？ 係啦，唔係咁嘅。咁好啦，以下落嚟咧就有五個。嘅項目有事項嘅，你可以剔下，聽眾們都可以剔下，咁你哋自己中幾多個？因為佢都有講到都有少少誇，佢就話只要你超過咗一項嘅話，你就要注意自己身體個腸道嘅健康。 我一項都唔得啊！ 一項就要、 okay. 超過一項，即係一項或以上 咯。係、 okay. 啦，好啦，第一每個月有幾次連續三次或以上冇得去廁所？ 每個月連續三日或以上？ 係啊。 哇，成日都係咁。 因為我上次我記得有同你有提講過，就係日本有啲節目有講過，原來而家連續三日唔去廁所先至算係叫便秘，即係如果你三日唔去廁所咧，即係你可能第二日半先去到廁所咧，都算係叫正常。 去親旅行就唔去廁所噶咯。 係咁，嗰係認廁所啫，有啲都係嘅， 或者水土不服。 咁我冇啦呢樣。 好 痛啊！每日都 系你哋 咧，好正常啊！ 我有噶，我覺得女士尤其是係坐辦公室嘅女士咧，你個腸係真係特別懶噶。 係啊， 咁所以有時都要啲補充品幫助下咁樣啦。咁我自己有嘅。 係啊，我直情咧便秘到係屋企人話我啲腸死曬，成日笑我。係啊，好癲噶，我可以係 一個禮拜一次咁樣。 我如果 一個禮拜一次太誇張 啊！我真係可能會嘅，同埋我係好黐線嗰樣嘢係，我唔食中藥嘅話，可能我真係去唔到廁所噶。 哦，係。 好啦，第二啦就是要吃有助排便的藥物五年或以上，這個我有，因為我有說過吃中藥。好，你沒有？ 我沒有。 好，第三啦，肚子總是感覺到硬或者結實的。 沒 有。 有。好啦，快速，跟著之後肚子有脹的感覺。 有。 不停都有。 好，第五，雖然會定期排便，但感覺上面份量都很少，好像永遠都排不清一樣。 沒 有。這個我有。好啦，那不要緊，你們可以嘗試一下。 好水腫。 是啊。 好腫。 所以我稍後都想試一下的，因為以下下來有一個就是剛才所說的山薑朱古力，堪稱咧，佢就话因为咧山姜咧就有呢个嘅，因为温性啦，朱古力系温性嘅，咁就可以加快速呢个血液嘅循环，咁啊提高啲新陈代谢，改善身体个虚寒嗰个嘅体质。 咁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但系而家咧就俾你试下睇下得唔得啦。 你系山姜朱古力定系山姜朱古力奶啊？ 山姜朱古力奶，我今次就整一个方便啲嘅。咁我就真系咧将一啲嘅山姜，即系姜啊，佢话要连皮嘅，可能因为连皮会好啲啦。咁跟住之後咧就打溶啊，跟住之後因為我隔完呢個薑汁之後咧，我仲直情走去嗰啲叫咩啊？攞翻啲溶嗰啲渣，希望咧令到你哋咧可以咧 津津有味，食到有口感。 唔係啊，我唔想你哋真係飲完之後冇用噶嘛。 哇，好香啊！而家聞到陣薑味， 所以好正。我諗住有啲薑渣嘅話咧，你哋個腸道可以會喐得多啲。嗱，咁跟住之後，而家就即刻試下啦。分別就係 好嗱，咁首先咧就加咗啲朱古力奶落去啦，然後咧阿嬤整呢一個薑汁咧，加埋啲絲，其實佢係切到好細嘅，所以係好有心噶。咁啊，首先咧，我而家就将第一杯俾阿乐试下先。 嗱，好，咁我而家咧就饮啦。 你熬下佢先啊。 哦，系撞啊，因为撞奶。 系，因为你俾我试下，帮你沟佢食咯。你我帮你沟匀咗佢先啦。 好 啊，唔该。 好啦，好窝心啊，妈妈。 妈妈， 系啦，嗱，咁啊，而家手上嗱，其实望落去咧冇乜变色嘅，因为佢只系加咗一啲嘅姜啫，咁系正常嘅。但系其实咧闻呢个奶咧已经有姜味啦。 系啊， 系啊， 呢个好特别 呢个奶有姜味， 因为姜汁撞奶咧就之前饮得多啦，姜汁撞朱古力奶咧呢样就呢个口味真系新鲜。 姜汁撞奶唔系甜品嚟嘅咩？ 系啊， 你攞嚟饮 姜汁撞蛋， 唔系即系食得多系啦， 撞奶系。好啦，我而家同你一齐。 我讲得啦，喂，我讲得啦，我饮咗啦。 点 就是其实佢奶还奶，姜还姜味道咯，即系好清晰嘅，分得好清晰。因为可能你有姜丝喺入边啊。如果咧，我其实曾经试喺日本咧饮过一次呢啲咁嘅制品嘅，咁但系咧嗰次嘅制品咧个味道咧系有啲假嘅，因为佢只系饮到朱古力味，但系有啲辣咯。但系今次呢一个咧，我觉得我比较喜欢过日本嗰、那个。 我覺得感覺幾得意嘅，如果冇姜渣嘅話，有姜渣辣咗啲啫。 係啊， 好啦，即係話成功啦，今次係咪啊？ 成功啊！同埋咧， 今次真係好味。 同埋咧，我想講一個特別咧，就係因為你唔食得辣嗰啲人咧，其實係教你飲奶噶嘛。咁你就中和咗咯，因為你姜好辣啊嘛，你姜絲好辣啊嘛。但我真係覺得唔好俾我咁多姜絲啊，為攝住牙，好鬼辛苦啊！ 彷徨得无家，再袭来眼令你跪下，声线宁愿变得沙哑，若退缩会被同化，明日我是仰望你的花，红着眼看你当失于进退之间，要唱可一起唱，若心有痛苦你别要避淡，红着眼看你受伤于冷暖之间，谁自卑于漫长夜晚，愿你是这类人我未惯，顽强地回去，那坏人期待你落泪，不要连食掉进井水，让我这住下得对，原地再度壮大你身躯，红着眼看你当失于进退之间， 送给大家是林欣彤的《亲爱的巨人》。五点半新闻之后回来，继续会有沉上是认真做的慢动作，转头见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有109宗确诊个案，另外有一宗怀疑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新增的个案是乘坐第四班包机由湖北返港的38岁女子，她在1月中去武汉探亲之后，一直留在亲人的家，直至被接返港。回港之后单人入住检疫中心，是首宗由湖北包机返港之后的确诊个案。另外，张竹君说，怀疑个案是与印度旅行团有关，属20名团友之一，曾经到养和医院求医，并在呼吸道样本初步呈阳性，被送到玛丽医院之后再抽取的样本就呈阴性，需要重复检取样本做化验才能够确定。张竹君说，有关个案虽然有参加印度团，但是在2月4号才参加，到2月19号已经提早离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全球各地都有疫情爆发。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建議市民延遲外遊計劃，但是未能夠肯定應該延遲到幾時。另外，政府由星期日凌晨起將入境健康申報措施擴展至所有抵港航班，希望及早發現患者。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去信投訴港台節目頭條新聞，前保安局局长黎栋国说，不认为邓炳强批评港台会影响创作和新闻自由，认为任何报道基于事实是没问题，但是有误导的话，当事人可以要求任何传媒机构和部门澄清。另外，新民党公布今年九月立法会选举初选机制，身兼新民党常务副主席的黎栋国说，过去做法是由党内轮选委员会选出参选人，今次新增初选机制是考虑到其他党在今次选举都有同类做法，因此希望引入初选机制，提供平台给有意参选的人公平公开比拼，亦都避免新民党被人因循的形象。他强调，非新民党员亦都可以加入初选，然而假如胜出初选，就需要加入新民党。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嗱，子龙今日咧就离开咗直播室啦，去到咧其中一个工作室啦，就同玩具好有关嘅。咁啊呢度咧就系再生玩具店啦。你好阿坡， 系你好。 嗱，阿坡知道咧再生玩具店，净系呢个名咧都已经非常之吸引啦。咁我嚟到呢度咧，见到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嘅玩具。对于我呢个玩具迷嚟讲，见到玩具就开心啦。咁但系咧呢度好多玩具咧，全部都唔系新嘅，好多都系可能有啲缺件啊，又或者可能系已经有啲年纪大噶啦。点解会有呢个概念做咗一间再生玩具店嘅工作室出嚟？ 基本上我哋就做咗大概三年啦，今年系第三年啦。咁我哋最初嘅时候其实就諗住点样去用一啲废物利用嘅方式去教小朋友去整玩具咁。咁纯粹如果上系用一啲可能纸皮呀、水樽整嘅话呢，咁我觉得有时就闷得滞，因为我自己都好鍾意玩嘅。咁我有时觉得就咁整落去好似咦单调咗啲喎。咁不如加啲现成嘅玩具落去，加啲人哋可能唔要嘅玩具落去。呢、這个就系我哋个再生玩具店个初型咁样。 其实呢个概念我哋细个成日都会嘅，即系你知可能去到表哥屋企见到佢有玩具好中意，但系又烂咗唔玩，于是就自己即系攞翻屋企，就再将佢加以改造噶嘛。 其实系啊，其实我哋即系好中意细个嘅时候好中意改装我哋自己啲玩具，即系好中意，譬如我有啲模型咁样甩手甩脚嘅时候咧，我会将佢砌埋一齐，可能变咗一啲坦克车咁样样，或者变咗一个炮台咁样样。咁我就将细个嘅时候概念，即系我觉得好似唔知点解，即系呢几年或者我哋而家其实啲小朋友咧，好多时一烂咗或者冇咗少少嘢咧，就成份玩具唔要或者。系咧，好浪费咁样样。 资源丰富咗，可能容易得手 啊。系啊，太多嘢啦，同埋自己制作嘅嘢少咗好多，好多都系现成去买咁样样。咁但系买完之后，其实翻去好多时都系可能讲紧，即系唔好话玩日啦，可能玩两三个钟已经厌咗咁样样。 不过小朋友系比较贪新忘旧啲 嘅，系啊，咁咯，咁就所以就谂下，不如我哋试下，我哋即系怀疑之前嗰阵时讲怀旧，不如我哋做翻我哋以前细个，我哋整一啲嘢啊，自己整下啲纸皮玩具啊，整下啲旧嘢，甚至乎将啲人哋唔要嘅烂嘢玩具，将佢整下其他嘢咁样，所以就有咗呢个再生玩具店嘅初型走出嚟咁样咯。 咁我见到而家呢度有好多玩具啦，其中啦大部分见到一啲都系。體型比較小啲，就好似即係快餐店嗰啲兒童餐咧，會送嗰啲 size 啊，或者扭蛋啊，咁啊 size 比較居多嘅。然之後先再到一啲中型少少即係講緊好似毛公仔咁嘅 size 嘅可能係人形玩偶啊，或者係嗰啲積木公仔啊等等咯。 係因為我哋就一路做嘅時候咧，咁我哋一路就。繼續去收玩具啦，咁越收越多咁樣，咁一路收嘅時候，咁我哋就主要嘅諗法其實就係諗點樣可以將呢啲玩具咧係可以拎咗出去嘅時候有人要翻，因為就如果好簡單，譬如大家平時去一啲玩具店度見到嗰啲玩具咧，其實你要擺出嚟有人要咧，其實就算二手都好啦，嗰啲其實唔難有人要到出去嘅。但係譬如話啲連鎖店嗰啲公仔啊，一啲扭蛋入邊嗰啲公仔啊，其實嗰啲一啲可能只係一裝飾嘅玩具。咁呢類型嘅玩具咧，其實你要人哋去，即係我就算真係免費擺喺街度都好啦，你任攞啦，其實係我諗應該都攞唔曬，都唔會要。咁所以我哋其中一個諗法就係點樣可以將呢一啲嘅玩具去重新去改。跟住之后可以令到吸引到人系真系要得翻或者用得翻呢啲玩具去玩咯。 咁啊 size 啊或者即系你回收玩具翻嚟嘅时候有冇啲特别嘅要求啊条件咁嘅咧？ 基本上我哋大部分嘅玩具都收嘅，即系好多人收嗰啲连锁店嗰啲玩具啊，或者一啲烂咗、断手断脚嗰啲玩具咧，我哋都收。唯独是我哋一啲毛公仔啦，毛公仔因为比较即系个卫生问题啦，都即系要清洁嘅话成本好高，同埋一啲大型咯，即系譬如你去一啲家私铺买成座嗰啲厨房啊，或者嗰啲嗰啲 BB 嗰啲学行车啊，嗰啲我哋就真系唔收，因为我哋都冇咁多空间去存放。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慨叹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迎接日后对不起，能再念旧，放开手，让四驱车亦走，由下个拥有阿基拉，忘记玩具，布公仔，甜美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 咁嗱，而家我見到啦，有幾個玩具啦，你就將佢再一次賦予生命啦，即係將幾件玩具合埋一齊啦。咁頭先講到啦，就係喂會將甲乙丙三件，甚至乎四更多嘅玩具組合埋一齊啦。我而家見到呢個咧，小丸子嘅頭。丸子嘅头，但系系救护车嘅脚，再加埋啦系火车嘅手，然之后中间嘅身体咧系一个罐嚟嘅，这个组合好搞笑喎、 哦！这个应该系来自我哋细个成日睇到嗰啲卡通片咧，咪有好多即系组合嘅机械人嘅， 嗰啲勇者系列嗰啲 啊，咁架车就会变咗，无啦就变咗只脚啊，跟住之后唔知点样个翼龙就变咗个身啊，咁样噶嘛，咁跟住之后我哋就发觉我哋有好多呢啲嘅碎湿湿嘅玩具喎、哦，咁样，咁我哋不如试下将佢可唔可以好似之前嗰啲机械人咁样，我哋砌埋一齐啦，咁啊佢，原来左拎一件右拎一件咁样咧，加加埋埋咧，佢就会变咗好多唔同类型，亦都好得意过瘾嘅公仔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我哋之前有一个咧就系用咗Spiderman 个身咁样，咁因为佢冇咗个头，咁我哋就用螺丝即系镶咗，好似系呢个小丸子头嗰阵时系加咗落去个 Spiderman 身上面咁样样嘅， 好有趣喎！而家见到，大家可以听下嗰啲车辘嗰啲声，呢个系佢脚步发出嘅声音嚟嘅。都應該唔係聽得太清楚㗎啦。咁啊，呢一種嘅組合式再生嘅能力啦，咁啊幫佢就係賦予第二生命啦。咁啊，除咗呢啲組合式嘅咧，有啲邊啲係即係頭先你講到啊，好似擺設型又可以令佢再生，因為有啲擺設型佢感覺係咁就係咁㗎啦嘛。你未必有得加或者有得黐。 所以我哋都喺度諗咯，點樣可以整嘅時候可以加啲即再靚啲落去啊？譬如我哋即係我哋之前就聖誕節大家都好中意整水晶球㗎嘛，即係好中意買水晶球㗎嘛。咁我哋就用咗一啲譬如我哋平時屋企唔要嘅一啲或者用完嘅一啲嘅汁酱樽啊，或者果酱嘅樽啊，其实嗰啲玻璃樽咧几靓嘅，咁我就洗干净嗰个搣咗外边嗰层胶纸先，系啊，咁我哋就可以拣我哋中意嗰啲唔同嘅公仔玩具，甚至乎咧有啲玩具里边可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装饰，譬如有啲树啊，咁我而家呢个咧就有棵树喺度，同埋有只猫喺度嘅。咁我就將佢呢黐咗落個樽蓋底嗰度先，係啦，反轉個樽蓋黐落去，咁加埋我哋自己鍾意嘅公仔落去。 大家即係幻想下有個 XO 醬嘅玻璃樽啦，咁你搣咗招紙，咁扭開個蓋，咁裏面呢就應該有一層好似白白地色咁樣嘅東西嘅嘢㗎嘛。咁使唔使搣甩佢呢嗰層？ 全部要洗乾淨佢，等個成個玻璃樽係清澈好靚仔嘅個玻璃樽。 通透咗，咁就將個玩具啦，譬如可能係一個公仔或者頭先講嗰棵樹啦，就黐咗喺個樽蓋入面嗰層嗰度， 系啦，咁令到我反转佢嘅时候咧，吸落嘅时候，所有嘅入边你啲公仔啊嗰啲，全部都可以喺晒入边咯。咁记住留意就系咧，你吸脂嘅时候咧，咁你要将个盖吸一吸先，即系你要确保啲公仔咧系全部可以放得晒落个樽，因为有啲樽会比较细噶嘛个嘴， 个樽口窄啲。 系啦，个樽口窄嘅时候咧，如果你放啲好大个头嗰啲咧，咁你黐完之后咧，你又塞唔到落去喎，咁你就头痛啦，到时个头都大晒。 OK， 咁然之后咧就加水，之后再黐埋佢啦。 仲有嘅，如果淨係水嘅話咧，咁就會好啲金，我哋係啦，金粉啊，我哋加啲閃粉落嘅時候咧，就會好快脆就會落跌曬落嚟，係啦，咁所以我哋咧就會加咗一啲膠水落去，係啦，一啲普通我哋平時小學生用嗰啲咧支裝膠水，其實你加大概我哋三分二到啦嘅水，跟住再加三分一嘅膠水，攪勻佢，係啦，你攞支棍又好，千祈唔好攞屋企啲筷子喎，應該唔好你攞屋企啲筷子搞應該啱啊，我應支膠支筷子又膠水，攞支竹籤又好，攪勻佢之後就落再落啲你中意顏色嘅金粉啦，但係又呢個又唔好貪心喎，你攞得太多嘅話咧，佢就成個樽都係粉，你就見唔到入邊只公仔。咁啊，落適量嘅少量嘅閃粉咧，你中意金色又得，你中意銀色又得咁。咁跟住之後撈勻曬佢之後咧，咁確即係黐完之後，我就可以倒轉倒我哋黐嘅時候咧，個樽有水嗰個記住擺低佢，我哋倒轉只公仔吸落去。系啦，咁有啲人好似平時咁倒落啲水倒曬落嚟噶嘛，咁啊吸曬落去就擰翻實個蓋咧，咁倒翻轉嘅時候咧，啲金粉咧就見到慢慢咁樣咧，一啲一啲咁樣去沉落嚟咁，咁你就見到好似真係出邊一個水晶球，入邊又有你中意嘅公仔喺度。 咁聽落呢啲咧，其實都唔難嘅，大家喺屋企都可以做，同埋都係非常之安全啦。咁我見有啲大型啲，譬如頭先你有提到啦，即係會用紙皮去做一啲玩具。咁呢一個又係一個咩類型嘅諗法？點解即係要揀紙皮同埋要做啲咩出嚟咧？ 基本上因為我哋紙皮呢類型嘅嘢，我哋比較容易收集啦。咁基本上身邊你落去點樣地方，你都有心。甚至乎我哋好中意用鞋盒嚟整玩具嘅，因為鞋盒本身佢自己夠硬淨咁樣。咁我哋會即係比較多人中意嘅啦，或者常見嘅咧，我哋有整呢個扭蛋機啦，係啊，同埋足球機啦，呢啲都係比較即係。真係好多人會真係特登出去買一部，但係其實你自己其實用一個好簡單，可能過嚟兩個鐘嘅時間，其實你都已經可以改裝到。 現時遊戲機遙控車曾賦予我美滿的夢，隨斜陽從正東爬向西，我要向怪獸歡送。成年人望對標望看中，才發覺我太過空洞，激光見過往電動再發動沒發動。年千秋如何流传千秋，对齐对齐寂寞细谋，童年山丘而平成为沙丘，斩斩我一双眼看寂寞退休，黄金盒仿似往昔战友，今日而失落于门口，看门口 追踪明天不停走，爸爸买那哥斯拉染着尘，娃娃脸 大家都可以留意啦，因為我知道阿Paul其實佢都而家準備緊一啲教材套啦，就俾大家喺網上面 download， 咁咧就可以咧喺屋企裏邊咧都做得到嘅。 係啊，咁因為呢個時候啦，我諗大家都會留喺屋企啦，又唔可以出街啦。咁平時我哋都會有啲工作坊教大家去整一啲扭蛋機啊、足球機呢類型嘅嘢咁。咁但係因為呢段時間唔出得街㗎，咁點算呢？咁我哋唯有將呢個咧嘅教學咧，我哋就拍咗一段短片啦。咁我哋擺上我哋個 YouTube 上邊啦，咁樣。咁就逐個步驟。就教大家點樣去整，譬如應該點樣去戒嗰啲鞋盒裏面應該戒個窗口啊，個水樽我哋點樣去戒個水樽啊咁。有啲人覺得嫌麻煩，或者我都唔知喺邊度收集材料喎、啊。咁所以我哋就另外就有一啲嘅教材套喺度，咁你哋就可以成 pack 教材套咁啊，成個我哋會成日會送埋上去屋企咁，方便佢哋自己屋企嘅時候一路睇住條片咁一路學。我記唔記得有時而家咪好興有時有啲蛋糕鋪就睇住個 YouTube 片咁學整蛋糕嘅，咁我哋就用咗呢個嘅教學嘅模式咁樣，咁等佢哋喺屋企自己都可以自己整玩具。 特別即係而家抗疫時期啦，大家又落唔到公園玩啊，又上唔到任何嗰啲班咧，喺屋企即係日日網上教學對眼都攰噶嘛，做下手作仔都開心。 其实都希望呢段时间大家即系成日都讲啦，停课就不停学咁样，但系小朋友已经即系一年365日全年都学紧嘢，咁不如趁呢段时间，反正都系停俾放假，咁不如俾佢多啲时间去玩多啲，去试下唔同嘅嘢咁样咯。 同埋有一样好处咧，就系做呢一啲嘅玩具啦。某程度上，我都觉得咧有啲 STEM education 喺入边，即系你起码要知道切割系点样样啊，即系点样组装啊，嗰个机械嗰个物理原因嗰个情况系点啊？点解个波会跌落嚟嘅？点样转咧？啊！而喺制作过程里边有啲咩唔得，有啲咩 error， 佢又可以揾翻个问题出现喺边度？ 其实主要我哋点解会鼓励小朋友自己整玩具呢，其中原因系因为我哋其实教佢哋呢，我哋希望佢哋可以学识个过程之中呢个原理。係啦，即係点解我哋譬如个扭蛋机点解佢可以由上面加多个水樽落去就可以碌到落下面呢，个原理其实佢掌握到个原理之后呢，咁佢就可以将呢个扭蛋机呢重新再改装过，或者佢可以制作好多唔同其他嘅一啲嘅玩具。咁最紧要系佢明白个原理，就多过真系逐个步骤学点样去跟住去做。 咁呢个啦，大家喺屋企都可以试下玩下啦。特别即系而家对于好多父母嚟讲，即系安排啲活动俾小朋友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嘛。 系啊，其实我相信都头痛嘅，即系全日咁多日一至五咁样样，或者甚至乎日都喺屋企嘅时候，咁都要真系去谂点样去安排啲嘢俾小朋友。咁我哋嗰个谂法之一就系佢哋闷嘅时候，佢哋就拎一啲唔要嘅嘢，咁佢哋可以即系将呢啲。廢物利用嘅嘢咧，咁佢哋可以其實整完一樣之後咧，咁佢哋又可以再自己改裝，再整第二樣、第三樣、第四樣。咁佢哋整個過程之中，如果佢唔明嘅話咧，其實佢哋自己會有嗰個嘅動機或者動力咧，會自己上網去揾呢啲嘅一啲即做法啊、知識出嚟啊。咁其實某程度上佢自己都喺度喺呢個階段喺呢個時間，其實佢都有學緊嘢嘅。反而佢可能更加主動添，因為佢要做到嗰樣嘢啊嘛。佢想呢份玩具玩得，甚至乎佢想呢份玩具更加好玩嘅時候，咁佢就會有呢個動機去諗點樣去將佢整得越嚟越複雜啊，越嚟越好玩啊。我記得曾經聽過外國一個嘅理論啦，咁其實原來咧小朋友越悶咧係可以越發揮到佢嘅創意。系啊，即原来咧闷佢咧，其实系对小朋友嚟讲咧系好事嚟嘅，所以有时真系唔一定话要安排好多嘢，密编排好晒俾佢，有时俾佢哋自己闷下，跟住之后咧就你可以求其塞两三样嘅材料俾佢，记住唔一定太多，其实系啦，少啲，即越多嘅限制咧，佢哋就可以去试下学识点样去解难咯，因为其实小朋友好需要噶嘛呢方面，即自己去谂点样去。完成去做到嗰樣嘢，咁家長亦都可以，即係呢個時間其實家長又可以多個角色，就係同小朋友一齊去製作去整咯。因為我都相信家長有時都會擔心，喂，我整嘅時候我都要用到可能一啲戒刀啊，或者我哋成日都會用到熱熔膠槍嘅，咁呢啲有時都比較危，即係有少少容易會整傷小朋友啦。咁家長在旁嘅時候又可以教佢點樣去安全去用佢，或者家長一齊去幫手。咁呢個時間就可以做一個親子時間喺度。 咁啊，呢個緊要啊！我見咧，而家啲小朋友太多都係對住啲。tablet 啊，或者电脑啊，即系打机啊，其实真系玩玩具嗰个文化啦，好似慢慢咧减退咗咁样。 其实而家都真系好多都谂住，即系我哋叫做电子赖嘴啦，即系摆个一部 pad 喺度咁就可以，基本上都真系可以好解闷嘅，全日由朝到日，由朝到晚咁样，一部嘅平板基本上就可以俾个小朋友。咁但系其实。短期之内佢可以解闷啦，但系长远嚟讲，对个小朋友嚟讲咧，其实即系一来佢要依赖咗用个平板电脑，二来嘅话，其实佢会更加怕闷，因为其实平板电脑因为佢太多唔同嘅 color 同埋太多唔同嘅资讯容易揾到，容易睇到，所以佢好多嘢。点解我成日都话我哋以前玩玩具，我哋可以一份玩具可以变好多唔同嘅变化，我哋可以玩十种，譬如我哋一副 pair 牌，我哋可以。揾十個廿個唔同嘅玩法出嚟，但係而家一個 board game 或者其他唔同嘅嘢，我哋可能十秒、廿秒、三十秒或者一分鐘，我哋就要轉廿分鐘就轉，就因為我哋成日啲資訊性嘅嘢或者啲內容變得太快，咁佢哋都係太過多嘅時候，佢哋選擇得太多，即係佢太多選擇嘅時候咧，咁其實同樣地，佢哋都會變得即係容易怕悶。 我諗起以前細個玩測考板咧。哇！真係諗到就砌㗎，咁啊，真係咩都可以砌出嚟，即係好簡單就係咁開心。 其實係啊，其實有啲我哋點樣去整，即係嗰個玩具或者去 design 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嗰個成個過程，我哋諗就係點樣去越簡單，跟住之後就由佢哋自己去有個即係。 去有个真嘅变化出嚟咯，而唔系我哋整到好，即系而家我哋啲玩具通常都好 details 啊，好靓，咁嗰啲系适合大人嘅啫。我成日觉得嗰啲好越嗰啲越靓嗰啲越 details 嘅，系越精致嗰啲其实适合大人嘅，俾大人玩嘅。咁反而越简单嗰啲咧，譬如头先讲嗰啲啤牌啊，甚至水樽啊、厕纸桶啊嗰啲咧，其实你俾一扎厕纸桶佢咧，你话我你今日个下昼嘅节目就系厕纸桶，咁可能佢就用厕纸桶又谂到好多唔同嘅嘢喺度玩咁样。 咁啊嗱，嚟到節目嘅尾段啦，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啦，無論係捐玩具又好啦，又或者啦可以接觸多啲再生玩具店都好啦，都可以啦上翻佢哋面書啦，又或者咧係 YouTube 嗰度啦可以留意翻嘅。係咪個個都話想要玩具，真係聯絡你哋就已經 OK 嘅咧？ 通常其實好少會真係特登問我哋要玩具嘅，通常都係問我哋要唔要， 即係 會唔會係啦，收唔收玩具嘅啫咁樣。不過當然啦，呢段時間我哋就因為始終疫情嘅關係啦，咁我哋都唔係好敢收玩具住，係啦，咁可能過咗呢段時間先啦。咁亦都有啲機構會都唔會太多嘅，都有問我哋去攞一啲玩具，咁嗰啲基本上我哋都會俾佢哋嘅。 咁大家啦，好容易只要上翻 Facebook 啦，揾翻再生玩具店，咁可以联络阿波啦，同埋相关嘅同事啦，了解更多嘅内容嘅。咁今个星期再一次多谢你阿波。 哦，多谢晒。 听到闹钟声，你推开了抱枕。在无尽的疲倦的人生，英雄没有出现，奇迹没有发生，你只有苦涩的几种咖啡粉，你天天看新闻，在等什么发生？人间是在冲突，在起死回生，人心没有沸腾。倾盆，只有你和日子长满了灰尘。期待一场旅程，精彩万分，你却还在等。等到荒废青春，用尽机会，才开始悔恨。期待一种永恒，却怕伤痕，怕碎骨斑身，最后还是一个人，没有伤。刚出了门，你就开始在等，你等着快回家，为你的围城。命运如果有门，名字叫小心门，并不是能不能，而是肯不肯。生命不是过程，而是美丽旅程。风景有了河岸。青春，下一站的名字，等你去确认。期待一趟旅程，精彩万分，你却还在等。等到荒废青春，用尽机会，才开始悔恨。期待一种永恒，即使伤痕，也奋不顾身。也许会有一个人陪着你。相信人生几程，每个灵魂每个人每次劫后余生，每个心跳每滴泪在等绝处逢生、哦哦哦、如果命运注定你的诞生，如果末日始终没有发生，你不该再等，别到荒废青春，用尽机会才开始悔恨，只要一